说，还是留在家中学武剑。文王说，我要杀敌报君前，替父报仇冤。太君说，你二人休要来争论。文广也不能说狂言。到了赶明天，教场中与你的母亲分胜败，祖母将开把阵断。若能取胜，你就去；倘若是无依无家，想去难。把话说完，抛心难，胜败输赢等明天。杨文广回去做准备，五言将打花圈，一夜未眠。鸡叫五谷天明亮，黑瓜整齐挂刁难。来在了教场门外，抬头看见里边前营后营，左营右营，中营五营，五区四哨，统领帮带副参要督，千八百位男女英雄众将官，他们各的各的好威严。 叫了一声，我的母亲孩儿。

是一儿，花根底下藏着些小小的花骨朵儿，见芦苇似过追，薄花儿就放了一儿，绿荫冉冉，遍地皆是杏花。春雷未动，蝌蚪未孵儿，写篆字的先生说，蝌蚪是河马骨朵儿。小雨儿下了几阵儿，直到在了而今那阴阴湿了地边儿，这清溪潺潺流的是露水儿，一行行浮上水儿，大鱼追小鱼儿，假与他越过了小桥，活动开了村儿，远远望在山根下呀，隐隐的有沙滩渔翁晒网，在那儿打盹儿，头枕着蓑衣，仰着看儿，巧子负心，煎蛋着柴火儿。半幅花烛的长山河，农夫放下锄，在地边上喘气儿。春种秋收吧，费尽了精气神儿。念书的学生，转转跑回了自己的门儿，村犬汪汪把行人来飞，在那边又转过来呀，小小的货郎儿，村妇悲慌捡麻花儿，汲水的妇人呐，下边就没穿着裙儿。村姑提篮去采桑叶儿，不像那织绢者顶着一个养蚕的人儿。村婆在地上撒了点子小米儿，站置在了柴扉前那咕咕的叫小姐儿，姑嫂二人前去推磨儿，姑嫂两个人有二十来的岁儿，梳着马尾卷，带着柳狗儿，嫂子机灵鬼儿，小姑小淘气儿，嫂子一扭脸儿，小姑子一使劲儿，可痴痴地歪站了嫂子的鞋后跟儿。 姐妹二人上城去博米儿，姐妹两个人上城去博米儿，一个梳蓬头，一个扎饼根，一个低着头，一个仰着坑，一个张口袋，一个拿簸箕儿。哎，慢着点儿，别使劲儿，枪风儿又刮了来呀，一脸的骨汤点儿。贾雨他越瞧越觉着有趣儿，随风儿又送过来，又谈话声音儿。原来是那茶棚的后面有酒馆一座，从里边那走出来几个那嘴了头儿，一个是踏了着弦儿，还拄着拐棍儿，那一个就倒背手儿，是咧着下嘴唇儿。这个说牛羊头不错走一个字儿，那个说这影子道啊，我错写了一个反文儿。这个说大米点儿点的不像个树叶，那个说流水高山，我弹乱了第四根儿。这个说琴棋书画也得有那分错儿，那个说这功夫不到啊，也是白费劲。有几个顽童实在是淘气儿，这个打一拳，那个踢腿儿，这个遮树枝儿，那个砍石子儿，招惹得那老头儿喊：“留神我的马！” 爱他面呐、啊，爱他面。

明明中心中发闷，

接近难时刻，因此生此亡家回乡，杨靖十指望保先帝为只吓得中爷在一旁不住的尊大人说：“小儿命短，